春七点的 CBD， 大北窑公交总站迎来了从四面八方赶来的上班族，地铁国贸站也开始了一天的忙碌。汇聚了千万人梦想的北京国贸进入加速第二站。 没错，现在你听到的是一家不同凡响的电台 FM999， 朝夕相伴，天长地久。 老公，这是什么车？好帅啊！ 国民豪车众泰 T600 啊，颜值高，性价比更高。 众泰汽车 T600 Z700 购车大放价，999听友更有专属优惠，折扣再降1000元，活动截止到3月31日，赶快行动吧！详询五方桥奥宝仕达 4S 店，0106736-2558，6736-2558。 众泰汽车为大众代言。 信息大爆炸时代，1000个读者就有1000个哈姆雷特。那你觉得什么样的声音才是最动听的声音？最好的声音发自你的内心。FM999 不只是旋律而已，我们想把最多、最好的都给你。合作咨询电话：010-8237-4595。185-0103-0708。 这里有最动听的音乐，这里有最时尚的资讯，这里还有最热辣的话题，这里是音乐自在游，你准备好跟我一起尽情享受精彩的音乐时光了吗？每天早上我在这里等你。 有的妈妈为了孩子不用晚一年入学，宁愿选择剖腹产，可早入学就一定好吗？回想你当年是正常年龄入学的吗？日前入学升学季将至，教育部呢也是发布了关于做好2017义务教育招生入学工作通知中啊，一句读小学一年级儿童的截止出生年月，由省级教育行政部门根据法律规定和实际情况统筹确定，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大家好，我是主播 Nicole， 欢迎收听今天的资讯全分享。走在华北置业有限公司发校车间前的道路上，几十米的距离内就能闻到不同的气味，不打招呼，不事先通知，直奔现场直查问题，是督查组最常用的督查方式。日前呢，环境保护部部长陈杰宁在河北省巡查时就这样监督了。近日，云南省丽江市中级人民法院法官李炳祥在微博转发一篇关于57岁老交警执勤的博文时，他称呢，执勤是因为犯错误被处罚，发微博是作秀。评论发出之后呢，迅速引起了争议。在日前呢，李炳祥也是在微博对自己的不当言论致歉。之前呢，有报道称，在3月份英国触发的里斯本第50条的同时，苏格兰呢可能会宣布进行独立公投。英国首相特蕾莎梅呢正在为此做准备。英镑对美元也是急速下挫，一度跌至了1.24美元以下。目前呢，苏格兰首席大臣正在与特蕾莎梅讨论第二次苏格兰独立公投的发起与时间。这一时段我们的资讯分享就告一段落，接下来进入今天的音乐时段。这一时段呢，送上的第一首歌是来自于邓紫棋的《多远都要在一起》。 想听你听过的音乐，想看你看过的小说，我想收集每一刻，我想看到你眼里的世界，想到你到过的地方和你曾度过的时光，不想错过每一刻，都希望我一直在你身旁。未来何从何去，你快乐我也就没关系，对你最熟悉你爱，最有我却更爱你。我能习惯远距离，爱总是身不由己，宁愿怀 大家早上好，此刻你收听到的是音乐自在游，我是主播妮可。我相信大家这两天的手机信息呢都被奥斯卡刷屏了。在昨天呢，我们也是关注到了奥斯卡颁奖典礼。那么作为全球影迷最为关注的盛事，今年的奥斯卡呢已经到来了第89届了。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妮可就跟大家分享一下你不知道的关于奥斯卡的8个小秘密。在分享小秘密之前，我们先给大家留一个悬念，听一首歌放松一下心情。听到来自于杨坤的这首答案歌曲过后，我们一一分享八个小秘密都有哪些答案。 有个简单的问题，什么是爱情？它是否是一种味道，还是引力？ 从我初恋那天起，先是甜蜜，然后紧接就会有风雨。 它就像蓝天白云晴空万里，突然暴风雨，无处躲避，总是让人始料不及。人就像患重感冒，打着喷嚏，发烧要休息，冷热交替，欢喜忧郁乐此不疲。 矫枕头晕的问题，什么叫爱情？它是那么的真实又很可疑。 研究过许多实验，越想要解释越乱， 所以说永远多长，永远短暂，永远的遗憾。每个人有每个人不同的体验， 那最时而在，非时而下去，时而又入泪，动人电影自己体会，比心跳太贵。

噔，歌曲过后继续分享关于奥斯卡的八个小秘密。第二个秘密则是呢，奥斯卡是如何投票选出来的。奥斯卡呢，作为电影界最崇高荣誉的奖项，一直也是备受全球的关注。但是关于该奖项是如何投票选出来的，却一直是一个谜啊。曾经呢，有一个广为流传的小故事，说呀，好莱坞呢有个黑人演员塞缪尔·杰克逊，他也是拥有奥斯卡投票权利为数不多的一员。曾经呢，有记者问他，他说：“你每年是怎样投出奥斯卡神圣的一票的呢？”你猜这个家伙怎么说的？他说：“在好莱坞吧，一般的这些大腕、二腕们收到的选票，往门厅桌子上一扔，就该干嘛就干嘛去了。”临近截止日期呢，秘书则会打电话来个提醒，要是正好赶上啊，这个腕儿们呀、啊、在外景拍片或者是周游世界，他们就会跟家里人说一声，你们啊看着甜吧。于是呢，家里的厨师呢，在他喜欢的电影或影人的下面就会画一个勾，女佣呢也会勾出他喜欢的，剩下的没勾满呢，寄出之前呢，秘书呢也就随便勾几下就好了。记者听到这个回答之后就大惊啊，说：“塞缪尔，你自己也这样做吗？”而这个哥们儿非常淡定地回应道：“我倒还是没有这么儿戏的，我一定会仔细看一遍候选人的名单，主要是找找里面呀、有没有我的哥们儿、熟人啥的，要有的话呢，我自然是要勾他们的。”当然塞缪尔的话呢，多少可能会有一些开玩笑的成分，但是还是比较充分的体现了奥斯卡是全球几个电影大奖当中啊比较讲民主的吧。虽说是众口难调，投票者的态度各异，但是奥斯卡这么多年来评出的各种的最佳，从整体上来说，不能不说获奖作品和获奖影人都是电影艺术精品的集合呀。好了，说了这么多，我也有点累了，赶快来听歌吧，送上来自于鹿晗的这首《某时某刻》，希望你会喜欢。 Catch me when I fall. Are you? Who's gonna catch me when I fall? Are you? Here we are, 会受伤，会伪装，会彷徨的。I don't wanna let you down, let you down, 让你失望的。受伤不伪装不彷徨的 I don't wanna let you down, let you down, 你失望的。他们说我是个上天眷顾那一个，所以必须完美着每时每刻，想诉说却发现你能开口坦白脆弱，哪怕我此刻承受的一场复合。Gonna catch me when I fall. Are you? Who's gonna catch me when I fall? Are you? You know we were 受伤，会伪装，会彷徨的。I don't wanna let you down, let you down, 让你失望的。受伤不伪装。

关注过了今天的天气之后呢，接下来我们再关注一下高考。高考倒计时呢只有99天了，在此呢我们也为每一个高三的考生加油。高考呢当然不是人生的唯一出路，但是那些上知天文下知地理，外可说英语内可赏国文，求得了狩猎品得了马哲，溯源5000年历史，兼修德智体美劳的岁月，怎么那么令人怀念呢？最后的99天，再坚持，你所做的努力，流过的汗水，通通都不会白费的。加油，为了梦想不停追逐的你们。 沙漠里的小爱河，你给我小雨点滋润。 首热情似火的《热情的沙漠》，接下来我们继续揭秘奥斯卡的第三个小秘密：小金人的奖杯到底值多少钱呀？官方呢给出的答案是只值$350。第一座呢奥斯卡奖杯是由美国著名的雕塑家乔治斯坦利设计的，所以呢这个小金人的奖杯呢是高13寸半，重呢8磅半，是一个手持宝剑站立在电影胶片滚动条上的骑士。早期的奥斯卡讲座呢是以镀金青铜制成，后来的讲座呢是由一种混合金属制成的，讲座呢在最后会镀上24卡黄金，底部呢刻有5个圆环，其实是电影的胶卷，分别呢代表了电影中最原始的5个元素，就是演员、导演、制作人、技术人员和作家。价格方面呢，当年的每个金奖的讲座价值是$30，现在呢也就是$350罢了。不过呢，演艺学院严格将奥斯卡的讲座转让，所以说呢，我们只能随便估个价，因为它在市场上是不可能流通的。好了，接下来我们送上的这一首歌呢是来自于蔡依林的《爱情36计》，依旧是一首快节奏的歌，希望这个早晨的快节奏可以感染到你，让大家有满满的正能量投入到一天的工作当中。 是谁说的漂亮女生没大脑，只懂得暧昧和傻笑，你看你说话的表情多么的骄傲，难道不怕我 say sorry get out？ 是谁开始先出招，没什么大不了，见招拆招才重要，敢爱就不要跑。爱情36计，就像一场游戏，我要自己掌握，要动机。爱情36计，要随时保持美丽，才能造反不被判处。爱是一种奇妙的东西，会让人突然不能呼吸，我需要一个人静一静，究竟什么该放弃。爱情36计，就像一场游戏，我要自己掌握，要动机。36计，要随时保持美丽，才能得分不被判出局。不必神秘和他的关系，不用故弄玄虚，故意装神秘。不必神秘和他的关系，不用故弄玄虚，故意装神秘。没什么大不了，见招拆招才重要，敢爱就不要跑。爱情36计，就像一场游戏，我要自己掌握，要攻击。爱情36计，要随时保持美丽，才能得分不被判出局。爱情36计，就像一场游戏，我要自己掌握，要攻击。36计，要随时保持美丽，才能得分不被判出局。也许这是爱情最美的关系，不必神秘和他的关系， 破晓，一杯清水，一轮明媚的朝阳，陪伴你轻快出发的脚步。四十，

昨夜离谱，我越听越糊涂。打死不肯认输，还假装不在乎。你好毒，你好毒，你好毒，你给我说清楚，我要啃掉你的骨。你好毒，你好毒，你好毒，每次都被欺负，相信我一定报复。 学友歌的你好毒怎么办，是一首很洗脑的歌曲，它的旋律现在还在我的耳边不停地回放着。好了好了，赶快把旋律从我的脑中拿走。接下来呢，我们要继续分享奥斯卡不为人知的八个小秘密啦。接下来我们要聊到的这个秘密呢，是最便宜的颁奖典礼的入场门票到底是多少钱呢？1929年第一届奥斯卡颁奖礼的入场门票呢是最便宜，仅售$5。现在想想，5×7=35，大概是35块人民币吧。没错，售$5呢，当时是正值西方世界最严重的大萧条的时期，而如今，一张门票呢，大概最高可以炒到$30,000啊，三万美元，数学不太好，有点算不过来。好了，不要管它大概多少人民币，总之就是很贵了，不是我们一般的老百姓可以出得起的价钱。没关系，虽然我们去不了现场，那我看看转播总可以吧。好了，接下来我们送上这个时段的最后一首歌，来自于到主持 KK 的歌，就是张瑶的七天。我突然觉得，如果说星期二是橙色的话，那我们今天的情绪也应该是热情如火吧。听着这首张瑶的七天，我们这个时段的节目就要先告一段落了，大家千万不要走开。下个时段呢，我们依旧继续盘点奥斯卡不为人知的八个小秘密，我们一会儿见喽。 羞涩而生的这句话到底是谁说的？想想也对，要有所准备，尽管这个季节的花卖得很贵，同时不在也无所谓，可以闻着烫人的香味自我沉醉。星期二是橙色的，怎么说呢，你的爱似乎变得远远的，距离是为验证美丽而生的，这句话真不像人说的。你买了水果，橘子会上火，偏偏此刻看不见你躲什么躲，你真的很笨，我感觉可是想你用湿湿的眼神望着我。星期三是黄色的，怎么说呢，生日的机会让人暖暖的，鲜花拥抱亲吻所有的礼物都比不上你柔软的祝福。我在恋爱，这好奇怪，那种晕眩的感觉怎么说来就来。黄色丝带我的最爱，你送的所以它闪亮，你不明白。星期四是绿色的，怎么说呢，邮件里几个秘密知道你将要去远方，突然间感觉是那么慌，会怀念的是你第一次说爱我，说爱我儿时用的信箱，那些文字我会珍藏，里面写着我所有的甜蜜和忧伤。星期五是黑色的，怎么说呢，墨镜遮住的眼睛肿肿的，你猜的没错，我刚刚哭过，可想说这一切都是爱情惹的祸。有些幸福自己最清楚，就像咖啡香甜中掺着微微的苦。你说我很酷，我有些麻木，突然间就变得好长这条回家的路。星期六是蓝色的，怎么说呢，周末总是让人变得懒懒的，妈妈在叫，哦，宠物在笑，

2016年比房价上涨更快的是明星的片酬。日前呢，在上海举行的2017 SMG 制播年会上 ，SMG 影视剧中心的主任在主题演讲伊始就抛出了猛料 ：SMG 制播年会呢是一年一度的电视剧行业盛会，汇聚了来自全国广电系统、电视台500多家、影视公司的千余名嘉宾。本届的年度讨论的主题是融媒时代电视剧的品质坚守与艺术突破，主讲嘉宾们务实不务虚，直指呢资本烧烫的电视剧市场之病根，高片酬压力下制片成本的大幅提升，卫视失血甚至是卖血，但并非呢大肆烧钱的大剧就是艺术品质良心之作。好了，今天的资讯全分享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接下来我们还是进入今天的音乐时段吧。此刻送上周董的这首《我的地盘听我的》，偶尔听听周董说说儿化音也是一种不错的选择。 Yeah. 早上好，此刻你收听到的是音乐自在游，我是主播妮可。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今天好像特别充满正能量，是因为我们要聊奥斯卡吗？因为我这个人呢比较有好奇心，当然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是分享奥斯卡不为人知的八个小秘密。一听说要分享秘密，我就特别的来精神。接下来要分享他第五个小秘密了，就是奥斯卡的历史上总共出现了六次双黄蛋。所谓双黄蛋呢，就是一个奖项同时是颁给了两个人。奥斯卡规定呢，如果两个候选人的得票相差小于三，那么就被认定是平局了。历史上呢，一共是出现了六次平局。第一次平局呢，是出现在1932年，华莱士比里凭借着舐犊情深呢，和弗雷德里克马奇呢，在化身博士中表现呢，打成了平手，两个人同获影帝。之后呢，在1969年的最佳女主角呢，也是同时颁给了凯撒琳·赫本和芭芭拉·史翠珊。听到这几个名字，我觉得也是实至名归啦。真的，如果当年要在他们当中只能选一个的话，应该会让很多投票人感到揪心吧。好了，接下来呢，继续听好歌，送上来自于陈绮贞的这首《倔强爱情的胜利》，稍微呢放松一下大家的心情。 我的过去未来视线所及，全都是你的家乡地，我的关心治疗你残缺的自信，我是你不容怀疑的决定。我们才有了就是我们所谓的友谊。哒哒哒哒哒哒哒。是谁容许你侵犯我的回忆，乱翻我的抽屉，检查受伤的痕迹？就算我爱你，也未必会爱上你。温柔的暴力，欺骗的权利。 FM 999是有条不紊 ，FM 999是温文尔雅 ，FM 999是雍容华贵 ，FM 999独一无二的帝都韵味。 各位好，这里是 FM 99.9路况播报，我是孟阳，来刷新一下这一时段的路况。首先来看到京通快速路东向西，从东五环路到四惠枢纽东路有3.5公里堵，时速低于15公里。京港澳高速西向东，从西五环路到宛平桥有0.6公里堵，时速低于20公里。京藏高速北向南，从石板坊南路辅路到居民团结湖有1.6公里堵，时速低于15公里。京开高速南向北， 从新荣北大街到金亮路有 0.6 公里堵，时速低于15公里。同时城市快速路以及环线南五环路西向东，从南中轴路到吉昌路有 2.7 公里堵，时速低于10公里。德胜门外大街北向南，从黄寺大街到安德路有1公里堵，时速低于6公里。好的，这是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供您参考，以上信息由百度地图提供。 此刻的你听到的是音乐自在有，嗨你好，我是苏运营，在这个早晨希望用音乐叫醒你的耳朵。 这么多关于奥斯卡的小秘密，接下来呢我们要说到的这个秘密呢也颇有意思，谁是年龄最小的获奖人呢？年龄最小的获奖人记录呢是卡图姆奥尼尔，当时呢年仅10岁的他就凭借着纸月亮获得了奥斯卡最佳女配角，10岁呀就扬名立万了，真是不可小觑。在这里呢我们也要为这么小就能荣获奥斯卡最佳女配角鼓掌鼓掌了，由衷的佩服啊。那么接下来呢还是听一首好歌放松一下心情，送上来自于陈倩倩的美食记。陈倩倩这三个字你还记得吗？ 让快乐 It's just around you, just around me， 酸甜苦辣尝了再说 Yeah， 让自由 It's just around you, just around me 喜乐哀愁 重头戏来了，我们马上就要公布奥斯卡真正的大赢家。华特·迪斯尼呢，本人仍是目前奥斯卡史上获得最多提名与最多得奖的纪录保持者，包括呢获得了95次提名、26次获奖，其中呢4次是荣誉奖项。这么厉害的记录，有谁能够赶超啊？在心里呢，大家也只是望洋兴叹吧。在今天呢节目当中呢，我们也是分享了关于奥斯卡呢八个小秘密，也希望这八个小秘密呢能够让大家更好的解读了解奥斯卡。那么今年的奥斯卡已经结束了，明年的奥斯卡还会圆吗？让我们共同呢期待一下下一次奥斯卡大奖的来临吧。 心跳乱了节奏，梦也不自由，爱是个绝对承诺不说，撑到一千年以后放任无奈淹没尘埃，我在废墟之中守着你走来、哦、我的泪光承载不了我、哦、所有一切你深情望着你。

生活在这里是意气风发的状态，生活在这里是冷眼观潮的心态，生活在这里是悠然自得的姿态。他们守护着内心的那份情怀，细数着四九城里过往的演变兴衰。 FM 九九九，深呼吸，睁开眼，试着理解这里的过去、现在、未来。 各位好，您现在继续选择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九路况播报，我是孟阳，来刷新一下这一时段的路况。首先来看到京港澳高速西向东，从西五环路到卢沟桥路有两公里拥堵，时速低于16公里。京承高速南向北，从万和桥附近有大概1.7公里拥堵，时速低于25公里。京开高速南向北，从新荣北大街到京良路有1公里拥堵，时速低于20公里。京藏高速南向北，从玉清街到北五环路有0.6公里拥堵，时速低于30公里。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京藏高速北向南，从西小口路到军民团结湖有近7公里拥堵，时速低于30公里，拥堵路段较长，提醒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这里有最动听的音乐，这里有最时尚的资讯， 最时尚的资讯， 这里还有最热辣的话题，这里是音乐自在游，你准备好跟我一起尽情享受精彩的音乐时光了吗？每天早上，我在这里等你。我们分享他们的故事，我们体味他们的别样人生。此刻你收听到的是《人物志》，我是主播妮可。 去年大龄的女明星一个一个落听，李冰冰呢有时候接受采访甚至是在讨论孤独终老的可能性，有点宿命的说，她说我只能认，因为你在某些方面获得的多，失去一些也是应该的，我不这么想，老百姓也这么想，老百姓不这么想，别人也这么想，别人不这么想，总会有人觉得你好像是应该的。情感落听的明星当中啊，范爷是李冰冰圈中跨不去的一道话题。李冰冰和圈中的范冰冰呢是互犯了名讳，不和传言已久。前几年呢也有个传说说范冰冰啊探班李冰冰，一枚冰冰说姐姐辛苦了，另一枚冰冰呢则说谢姐姐，惹得舆论大噪。这一声姐姐中，多少刀光剑影，多少暗箭难防，多少流星雨，多少无影拳。外行呢看热闹，内行则要看门道。姐姐妹妹这么甜蜜的称呼，放在各种一姐之争甚嚣尘上的传说之上，也就变成了暗器，反手琵琶，直弹女明星辈分和年龄的命门。传言呢，娱乐圈中也有江湖辈分的女性在刑警女星身上的作用啊，也值得玩味。记得 N 年之前，邓文迪呢好像也在类似的国际大秀场上邂逅章子怡，并一见钟情，情谊升温，合作拍片，男友介绍，媒体亢奋，轰轰烈烈。再往前追溯呢，还有杨紫琼对于梁洛施姻缘的引荐，后来呢是邓文迪和李冰冰，很难说是不是没有雪花蜜扇就没有了此番李冰冰受美国福克斯公司邀请亮相奥斯卡，并且迅速进入了美国四大经纪公司以及制作公司的视野，并踏上了生化危机五这个台阶。总之呢，对于李冰冰来说，圈中女性长辈提携之恩要牢记，前车之鉴成败也萧何。李冰冰的自我认知是事业上有今天，没得说，再去征服一个男人，这一生啊就算是搞定了。她说我这么美，男人都看不见，只能靠自己啊去亲自征服一个。征服一个什么样的呢？她说我觉得得比我博学的人，笨一点没关系，但是没有墨水的不行，不积极努力向上的我也看不上，因为我这个人啊太努力了，他如果跟不上我的节奏，我会觉得很别扭。我现在呢在设想这个事儿啊，还是很浪漫的期待一见钟情。我记得这段话应该是2年之前的采访了。据说呢，他认识现在的青年才俊小男友也是在2015年，但那个时候并不是男女朋友关系。不知道是不是量身度造条件推倒，还是梦想照进了现实呢？ 听天空在哭泣，洗掉了一些 梦埋葬在城市里，滴答滴，听时间往前去，好像在预报着未来的连续剧。一封信，一件旧的毛线衣，谁是谁的纪念品，拿什么来回忆。一场雨狠狠下在眼睛里，爱在生老病死后已经都没关系。 听每一段故事，让我们一起分享更多的感动。这一期的人物志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喽。 问自己，没有你我行不行？前未经历看爱情，残酷的放大所有爱的原因。 Sometimes I go, sometimes I come.

欢迎回到 FM 九九九路况播报，我是孟阳，来刷新一下这一时段的路况。首先来看到复兴门外大街西向东，从复兴路到西边门外大街有大概 1.5 公里拥堵，时速低于10公里。京密路北向南，从彩虹路到望京街有 0.7 公里拥堵。蓝电厂南路北向南，从八里庄桥到万寿路有 0.8 公里拥堵，时速低于6公里。玲珑路西向东，从蓝电厂南路到北洼路有0.5公里拥堵，时速低于10公里。同时北五环路西向东，从香红旗路到小清河路有3.5公里拥堵，时速低于10公里。富士路西向东，从采石北路到富城路有2.2公里拥堵，时速低于10公里。同时今天是周二，限行尾号为5和0。好的，这是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供您参考。继续回到 Nico 为你带来的音乐自在游。 今天的你听音乐自在游了吗？嗨，你好，我是苏运营，我在听，你在吗？

过，这不是我要的那种结果。结果你说过，这辈子你都不会离开我，离开我。